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作者孟西石。番外第十七集，突然出现的书。就在这时，冬至与小赵的电话前后几乎同时响起。冬至拿起手机，看见上面的来电显示，即使在凶案现场，原本心情凝重，也不由得微微翘起嘴角，仿佛下意识的举动。 师父， 是我，你发来的图片我看见了，但那几个帖文可能并没有具体含义。 没有具体含义？怎么说？ 就是他没有具体指代的意思，就像我们随便写的几个汉字组合在一起。不过我猜那可能是一道符咒，用帖文书写的符咒用来镇住那本书。 也就是说，书里可能真有什么东西。 有可能，图片很模糊，我也看不清，你自己小心一点，我晚点就过去。 冬至应了一声，想多说点什么，又碍于有外人在不方便，正欲挂断电话，就听见对方说了句话。冬至霎时红了脸，匆匆结束通话，却见小赵神情莫名，诡异焦灼。 怎么了？ 小赵露出了一点紧张兮兮的神经质，这本不应该出现在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身上，但听见小赵说的话，冬至立马就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了。 那本书又回来了。 冬至他们本来还要去验看尸体的，结果因为这个突发状况又匆匆离开凶案现场，去了图书馆。小赵说的那本书就是被苏环生前借阅过的图鉴，苏环死后书不翼而飞，警方去图书馆查过也没发现书被还回来的记录，但刚刚一名馆员把新入的图书整理分类放到各个书架上时，居然无意中发现了那本书。由于尹组长曾经拿着照片向他们询问过，所以那名馆员一下子就认出来，立马通知了警方。冬至等人赶到图书馆，那本书已经被单独拿出来放在了办公室的桌上，静静地等待他们的光临。长青看到那本书不由得咦了一声。 怎么？ 长青阻止看超生伸手想要去碰书的举动，眉头皱着看了半天，却摇摇头道， 我刚才看见封皮上好像有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在跳动，眨眼间又没了，但我觉得不是错觉。 切，说了等于白说。 我对妖物有种与生俱来的直觉，这本书一定跟妖物有关。 当冬至翻开那本书时，所有人却都愣住了，一片空白，上面什么内容也没有。 是不是用了什么隐形的药水，或者是夜光的药水？ 不是。 冬至摸了摸书页，不像纸，有点像布，很奇怪的触感。 这本书的捐献者或购入者查到了吗？ 毫无记载。 长青忽然凑近嗅了一下。 你们有没有闻到一种味道，是从书里散发出来的？ 甜甜的，好像一种香水，我还以为是刚才接待我们的馆员身上的香水味。 看潮生也抽了抽鼻子使劲嗅。 有点腥，该不会凶手就藏在书里吧？ 邓斌杀完人从家里面出来的那组监控照片呢？快拿来。 小赵不明所以，但看冬至急着要，仍然开车回去取过来。半个小时之后，冬至重新看着那组照片，长长吸了一口凉气。 照片有什么特别吗？ 小赵凑过来，还是什么也没发现。冬至指着照片上的邓斌， 你看，他没有影子。 监控那里，门口本应该有灯，当时昏黄的光线正好斜斜地照在门口。邓斌从家里出来，双手插兜，脚不自然，但几张动作连续的照片里，无一例外，每一个邓斌都没有影子。小赵现在不只是心生寒意了，简直开始怀疑他过去几十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过了好一会儿，小赵才用自以为镇定但其实颤颤巍巍的语调开口说话。 会不会是光线和拍摄的问题？ 你都有答案了，何必自欺欺人？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旁边的盆栽也投下了浅淡的影子，唯独邓斌没有。小赵不说话了。 之前那个邓斌我见过，没什么问题。 嗯，尹组长的直觉和经验还是很厉害的，这件事的确是应该有特管局的人参与。 小赵看着冬至和长青和看潮生，一个比他还年轻的年轻人，一个小孩，还有一个半路加入的编外人员，怎么看着都不靠谱。 董主任，你要不要再去找点援手？ 我的样子很不值得信任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放心吧，我师父在京城有点事耽误了，很快就会过来跟我会合。 师父这种称谓一听就很可靠。小赵默默松了口气，看朝生却陡然紧张起来，脑子以平常没有的速度飞快地思考自己这段时间到底有没有在工作上出错。冬至一看看朝生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提醒道， 你在火车上让邓破看见了梅卡的真身对吧？ 梅卡已经缩到最小了，而且我用被子把它盖住，那是无法避免的意外。 然后你还让邓破知道你不是常人的身份， 那是为了抓人贩子，我离宫了。 然后你还被长青抓住了，需要我过来救你，还让长青看出了你的真身。 我那是…… 总结起来就是不专业。 这时尹组长过来问冬至要不要过去看苏桓的尸体。冬至指着图鉴对小赵说， 这本书等我师父过来还要再看看，你们先别收起来。 明白。 我可以留下来再看看这本书吗？ 有发现？ 目前没有，但我觉得这本书问题很大，也许可以发现一点什么。 两个人四目相对，他的眼睛里似乎隐藏了许多秘密，但长青不会吐露，别人也问不出来。冬至最终同意，但要求看潮生和小赵留下来帮忙研究，实则要他们看住长青。长青也不在意，冬至走后他就开始翻阅这本奇怪的图鉴。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刚才冬至已经翻了很多遍，每一页全是空白，毫无例外。长青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玄机，像打开门的钥匙一样，而苏桓很可能就是得到了那把钥匙，所以才会看见书中的秘密进而被杀。 但那个秘密究竟是什么？ 长青摩挲着书页奇特的触感，微微皱起眉头。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